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丑奴儿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。117集，夜宴二。今日陈荣来找程欢的时候竟然带了酒，不过程欢晓得他昨天没出宫，这酒恐怕还是大明宫里头的。 你这人在大明宫里白住就算了，还喝酒？宫里的酒都是好酒，很贵的。 陈荣无语地看着他，你能不能有点胸襟气度？皇上到底看中了你什么？程欢摸了摸脸，一句我好看就在嘴边又被他给吞了回去。 我哪里他都看中了，哼。 陈荣被他噎了一下，轩辕凛的确对陈欢喜爱到骨子里，便是陈荣万般不愿意相信，也能看懂他的眼神。但陈欢这话说的实在是恬不知耻，让他无言以对。别废话了，赶紧读书。但那酒他却没动。陈欢怔了怔，忽然悟了。 哦，你这酒是要拿来贿赂副将军的，想让他给你讲贤王的事啊？ 陈荣心思被戳破，脸上一红，恼羞成怒。你不好好读书，我就走了。陈欢巴不得他走，每次来都撞上轩辕凛，太可恶了。于是他摆摆手，陈荣的脸色更红了些，气恼地跺跺脚：你还有没有点上进心啊？这可是皇上下旨，让翰林院教授你读书识字的。他抬出轩辕凛，程欢就没办法了，只好不情不愿地爬起来，眼睛却一直盯着外头。 你来的时候，那些夫人们还在外头吗？ 陈荣意味不明地看了他一眼，你问这个做什么？他们在不在与你何干？他以为程欢是恼了那些命妇，怨怪他们阻了自己的青云之路，话便说得不阴不阳。程欢却也没在意， 来个人给他们送点东西吃。 陈荣这次是真的意外了，他印象里的程欢是个十足的小人，怎么会做出这种出力不讨好的事情？他思索片刻，嘲讽地笑了：你别白费力气了，没人会成你的情的。程欢白了他一眼，心想他哪里有送人情，只是外头那么冷，再不吃点东西万一冻死了怎么办？这陈荣还真是挺笨的，竟然连这点都想不明白。他憋了憋嘴，不太想和他学了，觉得自己本来就不聪明，让陈荣一教更笨了怎么办？不然等傅卓来了请他教自己好了，反正他闲着也是闲着。然而这一日傅卓没有入宫，宫门外头守着的是狼缺，程欢没办法，只好将就着先用陈荣，毕竟讨厌陈荣事小，多读书才是正经事儿。只是一到了午膳的时候，他还是迫不及待地将人赶了出去。眼看着他前脚走了，轩辕凛后脚就回了大明宫，心里小小的得意了一下。他跑出去接人，刚到宫门口就被轩辕凛的斗篷罩住了头。他挣扎了一下，勉强将头露出来，还没看清楚对方的脸，额头上便被轻轻敲了两下。朕怎么说的？不就是不许他出来接他吗？程欢心虚地转了转眼珠，抿紧了嘴唇，决定打死不承认。他看轩辕凛心情似乎还不错，有些意外。 他们是不是都动跑了？ 哪能那么快啊？程欢困惑起来，那轩辕凛为什么看起来并没有多少烦躁？按理说这种事情怎么着都应该很糟心的。传膳。轩辕凛道。陈欢这才注意到他们进了屋子，连忙伺候轩辕凛脱了外袍，抓着他的手掌在手心里搓来搓去。御书房离着大明宫并不近，今日又格外的冷，他这一路走过来指尖已经冰凉了，但轩辕凛却把手抽了出来，自去熏笼前暖了暖手。陈欢没占到便宜，心里很不甘，对着熏笼瞪了一眼，眼巴巴地凑过去盯着他的指尖看。 玄云岭勾着他的腰，不轻不重地咬了咬他的嘴唇。陈欢这才高兴起来，端了热茶来给他喝，然后小狗似的在他身边转来转去。别来招惹朕，等朕身上暖和了，自然和你亲近。陈欢一时一刻也等不了了，他现在身体早就好了，哪用着这么讲究。但轩辕岭不肯，他也没办法，只好看着书打发时间。不多时，林峰送了午膳进来，陈欢随口问了句附着，轩辕岭竟然没开口。陈欢以为他没听见，便又问了一句，别着急，很快就见到了。陈欢觉得这话怪怪的，琢磨着附着好歹是个大将军，兴许是去办差了，不好告诉自己，所以再敷衍了一句，他也就不问了。却不想附着这一去竟然一直没回来，倒是陈荣每日都带着酒来，瞧不见附着也不恼，最后酒都被他和陈欢喝了。两人酒量都不好，先前陈荣想着讨好附着带的是烈酒，后来瞧见人不来，便带了有些甜味的米酒。陈欢很喜欢，连带着对陈荣的排斥不喜也淡了几分。宫门外的跪着的人三四天后便撑不住了，一个个晕倒后被巡城使带人抬走了。宫里的大人们也没好到哪里去，倒是轩辕里仍旧不着急的样子，看得朝臣们颇为胆寒。皇帝这副样子摆明了是不把他们的性命放在心上，这唯一的法子在铁血帝王面前到底还是一点用处都没有。轩辕镜心里失望，他自小锦衣玉食，从不曾受过这样大的苦楚，一连跪了两日，身体便摇摇欲坠，被小七强硬地带走了。这期间轩辕岭没来瞧他一眼，他心里清楚皇帝在生他的气，他们兄弟素来感情和睦，如今却走到了这一步。轩辕镜一走，御书房外头就恢复了平静，轩辕岭的神色却不见丝毫轻松，仍旧素着脸。他在齐霄的折子上批了个准字，让人快马加鞭送了回去。梁京城似乎又恢复了平静，然而事情并不会就此解决，因为皇帝没妥协，朝臣们也还有死谏一条路没走，只是大概因为到了年底都不想这当口闹腾，暗流便暂时停在了地下。除夕当天，附着风尘仆仆回了梁京城，顾不上梳洗便入宫面圣。轩辕岭在大明宫见了他，此时他正抱着陈欢写字。腊月二十三封笔，本该是最清闲的日子，只是被太庙坍塌一事闹腾的这几日，他过得比往常都要辛苦，近日才算是消停下来，虽然不过是片刻，却到底能好好的陪一陪陈欢。附着瞧他没工夫搭理自己，也不着急，探着头看陈欢鬼画符，忍不住摇了摇头，这画的东西你自己认识吗？陈欢脸一红， 我刚开始学，丑一点怎么了？ 他说完不太确定地看轩辕岭，轩辕岭脸色十分平静，说的话却很没良心，已经不错了。附着嘴角一抽，假装自己什么都没说，扭开头看天看地。不多时，陈欢嫌手酸不肯再写，跑去小厨房寻摸糕点。轩辕岭这才腾出功夫来理会附着，如何？臣查得清清楚楚，太庙坍塌并无人为痕迹，应当的确是……轩辕岭意味不明地笑了一声，如此说来，当真是朕无德，才天降警示。这话他敢说，附着却不敢应，只得垂头假装没听见。可即便如此，朕还是要做。附着，你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？附着一抱拳，不会有最坏的结果，一切定会如皇上所愿。轩辕岭又笑了一声，却没说信还是不信，只摆摆手，去吧，好生收拾一番，年宴怕是不太平。附着看了眼外头，陈欢端了糕点正往里走，他压低声音道，皇上放心，臣是惯于杀伐的人。然而那是最坏的结果， 轩辕里没出声，视线落在陈欢身上，瞧着他一步步走近，低头将他嘴里含着的半块糕点抢了出来。傅卓扭开头叹气，他们说的是这么正经的事情，为什么忽然之间就能耍流氓？陈欢呆了呆，将一碟子糕点举高了些。 还有好多。 轩辕林只是想欺负他，对糕点并不感兴趣。见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看，就抬手替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鬓角。不需多时，当心即时。陈欢笑眯眯地答应了下来。轩辕林的关心不管是什么，他都很受用。每每意识到轩辕林在对他好，他的喜悦就会从心底里溢出来，仿佛连根头发丝都是欢愉的。有些事，正确的必须去做，为此付出些代价，是值得的。他忽然开口，陈欢没听明白，傅卓却知道他是在表态太庙坍塌一事的态度。他心里叹气，心里告退。陈欢听话的，只吃了两块糕点便停了，而后净了手，去给轩辕里熨烫晚宴要穿的衣服。轩辕里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，看着看着，就瞧见陈欢耳朵红了，然后一扭头朝他扑了过来。 你是不是在偷看我啊？ 看得出来他很努力地在忍，但嘴角还是翘了起来。朕是皇帝，何须偷看，朕看得光明正大。陈欢把头埋在他怀里不肯出来，两人腻歪片刻，在干柴烈火的时候，林峰在外头小声提醒 皇上，时辰快到了。 陈欢唬了一跳，还以为被他瞧见了方才的样子，手忙脚乱地爬起来，一回头才瞧见垂幔早就放下了，他便放心大胆地又凑过去帮着轩辕领更衣，手不老实地在他腰上蹭来蹭去。轩辕领捏捏他的鼻子，现在就撩拨朕，晚上有你受的。陈欢不但不害怕，脸色还因为这句话而变得红扑扑的，十分羞涩可餐。轩辕里闭了闭眼，才抬脚往外走，几步后又顿住，转身抬手摸了摸陈欢的发髻，要保护好自己。陈欢懵懂地点了点头，一路把他送到宫门口。瞧着他走到宫门口还回头来看自己，连忙抬手挥了挥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